Let's start today's worship with this song,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今天的敬拜第一首歌是《奇异的爱》，让我们一起思想耶稣奇异的爱。Chinese or English, 中英文都可以。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连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生为我受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生为我受死，何等奇妙，永生主竟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深深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难测量，上主怜悯超过猜想，世人都当敬拜敬仰，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这我受尽我受死。 In English, sir. That he left his father's throne above and in finite Okay, it works now. 不好意思，有点小故障。 Okay, let's go again with third verse. In English, please. He left his father's throne above, so great, so infinite his grace. Empty himself above love, and left for Adam's doubtless praise. His mercy flowed in man's and free. Oh, my God, he bought of me.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gh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Lord, might increase the spirit play.As Lord in sin and nature's love, thine idy fears the weeping rain, I hold the dungeon filled with light. My chains are off, my heart was free, my bones and bone and follow thee.How can it be that though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第五段中文 Chinese 不再顿悔，心中数尽忧愁，我拥有主并他所有，主内生活让他居住，传奇一跑圣洁无垢，坦然无惧到他佛前， 借主救赎我的冠冕， 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这生为我受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bow our head in prayer.我们亲爱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的救赎，你的慈爱是何等奇异， 是我们不能测度，却是如此的真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父啊，愿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借着敬拜，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稍微更多明白一点你的慈爱，能够更了解主那只测不透长阔高深的大爱。愿意你借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你里面，活在你的爱当中，以致更明白你的爱，也更有主的样式。主啊，求你帮助，谢谢垂听我们祷告。 Amen.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just thank you for your amazing love, a love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We do not know what compels you to die for us hopeless sinners. Father, I just pray that today as we come before you to worship you in our worship, in listening to your words, in our prayer, that we'll get to understand this love a little more. That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hat is in our heart, we'll be able to live in you and be more like you. May you fill our hearts with your love today. Thank you. Pray all of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我们继续我们敬拜，下一首歌是主我愿像你。 Let's continue our worship with the song Oh To Be Like Thee. 向你，向你，这是我祷告。 地短我地抛 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一代主耶稣完美形象祝我愿想你祝我愿想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生于我里 请坐 Please be seated我们现在有一小段读经的时间，是《约翰福音》13:34-35，帮助我们一起敬拜。Now we have a short scripture reading today from the book of our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 chapter 13:34-35. We invite you to open your Bible and read along with us in Chinese verse, 中文。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是耶稣说的 Now let's read together in English again verse 34 and 35 Jesus says the following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By this,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我们继续我们的敬拜，以这首歌《圣徒众心爱里相继》是首比较新的歌，我们会慢慢的唱，然后第一节会再唱一遍。Now let's continue our worship with this song called Christian's Hearts in Love United.This is a relatively new song, so we'll sing the first verse one more time to get more familiarized. Again, choose your own language. Feel free to change. 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同在主里相爱系。 First again. 中途中心留下爱情喜可主你 Jesus Christ 在祈祷中的灵赛神但在小孩要相信 And for so you're depending Thy revising He must心誓约与奉献，忠心服侍，全心爱感，因你君王的重担。倘若有日彼此连结，不再见人便松懈，同心祝福赴他脚前，求他施恩重相。Love is not in the song 和你，如你与父愿归一。但愿我们爱里相交，永不离弃这辅导。但愿我们光照明耀，是主荣光的反照。世人却知无你，我们乃真属于你。 我们一起念第三节，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念。We'll read together verse 3, first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Let's continue to meditate upon what the verses is teaching. So, 预备，先中文，预备起。 求助我们彼此相爱，遵此命令不稍怠，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里相爱无虚假。今让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得明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虽异。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together, verse 3. Start. Grant, Lord, that with thy direction, love each other we comply, aiming with unfeigned affection, thy love to exemplify. Let our mutual love be glowing, thus will all men plainly see, that we, as on one stem growing, living branches are in thee. 让我们让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得明见。Let our mutual love be glowing, thus will all men plainly see. Let's sing this verse, 第三节, the first, third verse together. 求助我们彼此相爱，遵此命令不稍怠。彰显主爱浩大，主里相爱无虚假。既然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得明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随意。 以下是圣餐的时间。Now we'll have a time of Holy Communion, and we hand over time to the pastor. Good, 弟兄姐妹，以下是我们圣餐的时间，让我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Let's prepare our heart for the,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Let's sing a hymn together, the Old Rugged Cross.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古旧十字架。好，起。 哥哥他山林上处理过旧世家，是修如雨同过几行，是孩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世家是我的Oh, I got you, Jesus. 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字为宝贵。谁爱子主耶稣，舍己天堂荣华，被世俗家忘了他。救主在世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的诚意。我爱他基督十字架，愿家世上心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欢呼一冠冕，对着古旧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 姐妹，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主。正如圣经世人所说的，主啊，我拿什么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救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圣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Just like the poet said in the Bible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the Lord for all his benefits towards me? I shall take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纪念主的时候，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与他的复活，使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也因着这样使我们成为主的肢体，我们也彼此成为肢体。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劝慰大家， 咱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本着一颗敬虔无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果我们有亏欠与人的，当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有与人争执的，我们应该在领受圣餐之前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原谅，好让我们有一颗敬虔无愧的心来领受主为我们设立的圣礼，也有个敬虔的心来领受主设立圣餐的话语。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abundantly. I am the good shepherd, and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In observing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hen we observe communion, we show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His life becomes our life, and we become members of each other. Therefore,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If we own to others,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forgive us. If we have a quarrel with somebody else,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help us to forgive each other so that we have a godly, humble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and to listen to the mystery of this cross.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你的殿堂，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的牺牲，你的爱，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机会来领受你为我们设立的圣餐，为要等候纪念你的再临。主啊，就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圣餐，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阿们。圣餐是给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如果你已经受洗，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受洗的，你都可以领受圣餐。如果你没有受洗，当饼和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请你递给旁边的人。 If you have baptized, whatever you have been baptized, you can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Otherwise, please pass it to others. 现在让我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以圣洁的手拿起饼来，举目望天，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took the bread,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我们请德邦弟兄为这饼献上感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来饮用这个饼的时候，主啊，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主，真是要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能让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受接清心，每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每天能够真实能够跟你亲近。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我们每天向主来到主的面前，越来越向主，为主而活，把你的福音也传扬出去。愿主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当我们饮用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主与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 大家都拿着饼了吧，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Jesus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is a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好，现在我们请永健弟兄为这杯献上感谢。 天父上帝，感激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属于你，真理我们在这里来赞美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要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真的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把你的旨意传到世界的各地，让每一个人都信靠你。以上祷告不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大家都拿到这杯了，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杯，请大家低头默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充满了赞美和感谢，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应该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无所缺的，无法测度，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本是应当的，因为你创造了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来蒙你的祝福，来享受你为我们创造的整个的大自然和宇宙万物。主啊，我们本来不配，但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欢呼歌唱是因着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阿们。 好，以下是读经啊，今天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还有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九节。啊 ，First John chapter 4 verse 19 to 21 and Second Timothy chapter 1 verse 6 to 9。OK， 约翰一书，我们预备一起念。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九节，可以请大家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九节。好，预备起。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好，以下是正道时间，交给张牧师，题目是加美的脚中七，眺望爱火，胸怀世界。